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朝鲜研究中心所长最近接受俄罗斯新闻社记者采访时，指责南朝鲜朴槿惠的对外政策，说他极力配合美国政府形成对华包围圈。所长说，由于部署萨德的问题，中国和南朝鲜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都受到了打击，中国开始惩罚南朝鲜。